各位平安堂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其他教会的肢体，还有是朋友，主内平安，再一次的是欢迎大家来到是网上参加今日的崇拜。今日我们是进入约伯记的第二讲，个主题就是试炼中的幽谷。约伯记里面的第一和第二章是记载了两件的事情，这两件的事情就是描绘约伯的苦况。第一章，约伯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他所有的财产和子女，而第二章里面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健康，然后是一段非常详尽的讨论和辩论，就是约伯和他几个的朋友，最初是三个，这三个就是以利法、比拿达和所法，后来又再加入一个是较为年轻的以利户。几个的朋友他们的讨论就是环绕住，就是首先神是公义的，约伯你受这种的苦一定是你不敬虔，因此约伯你是受这些苦，所以约伯呢就为自己来到是辩护。另外这些朋友又指控约伯，约伯你自己自义，你自己是说自己是一个义人，你自义要到几时呢？你是罪人，你快点向神来到是认罪。再有就是就这么说，就是约伯他承认神的智慧是远远的超乎人，但他辩护就是说受苦并不是一定是罪的缘故。约伯他不明白神点解，或者是神究竟点解嚟到系咁样做？但系佢嘅朋友话：你唔好再嘴硬啦，快啲向神认罪、悔改、远离罪恶，否则嘅话，你嘅指望就系弃绝身亡。就喺约伯记嘅十一章二十节就咁样讲，哇，好严重。然后去到最后的38章，神在旋风当中来到是显现，而一直是去到42章，是记载约伯和神的对话。今日的讲题是试炼中的幽谷。有一个的富商，这个富商是城中的首富，他有一个的宝贵的女儿，但是这个女儿的样子生得是比较特别，所以呢一直都是找不到男朋友，年纪很大，但是都是找不到是可以出嫁的对象，所以这个富商呢就为到这一方面就很担心，他想就是说想到一个的招亲的方法，就是在报章里面登广告，就是某月某日在我的屋企就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亦都会为他的女儿来到是招亲，谁个有兴趣的就欢迎你在那一日来到是出席。哇，到了那一日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的富商那个的豪华别墅当中，就衣香鬓影，人山人海，人客差不多到齐之后，这个的富商就宣布，就是说哪个愿意是娶他的女儿的时候，就可以是承继他这个1000多亿这个的商业王国。唯一的条件，唯一的条件呢就是说呢，这个人首先呢就要跳落 这个的大的泳池的里面，由一边就游到去另外一边。但是当他跳落水的时候，在泳池的另外一边的一个小的泳池，他有一条的鳄鱼，这条食人的鳄鱼，那个的水闸也都同一时间呢就会拉起这条的鳄鱼，就会游到是这个的泳池。即是说呢，你游这个泳池的时候，你哪个跳下去游这个泳池的时候，一定要很快，否则的话呢就会成为这条鳄鱼的午餐。很多人本来都想呢，当然啦，做这个的富商的女婿，但是没有一个有信心可以呢游得快过这条的鳄鱼。乜个个都是平息静气的时候，冇人是第一个敢愿意跳落去的时候，突然间见到有一个嘅年青人一跳就跳咗落个水度，一跳落水度咯，哇！你见到佢咧，即刻好快就希望咧游到去泳池嘅另外一边。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另外一边嘅水闸又拉起嗰一条嘅鳄鱼出咗嚟。哇！嗰条鳄鱼系又好快，一路嘅追住呢一个嘅年青人，个个都咧好惊。所有嘅客人，包括呢个嘅富商啊，佢嘅女儿都好惊，就希望呢一个嘅青年人可以好快嘅、尽快嘅游到上呢一个嘅泳池嘅另外一边跳上岸。真系争嗰一步，真系争嗰一步。当呢一个嘅系青年人游到用晒佢嘅力气游到另外一边嘅时候，一跳就跳咗上呢一个嘅泳池上边，而嗰条鳄鱼系争一步就将佢系咬住噶啦。啊！当呢一个嘅年青人上岸之后，所有嘅人都鼓掌，哇！拍案叫绝，真系觉得呢一个年青人有嗰个嘅勇气。能亦都系有嗰种嘅潜能，哇！游得快过嗰条嘅鳄鱼。咁而呢一个嘅年青人，当佢系同呢一个嘅富商系大家见面嘅时候，个富商啱啱想恭喜佢嘅时候，但系呢一个嘅年青人嘅只眼就周围咁望，好似要寻找一啲嘢。咁呢一个嘅富商就问佢啦：你想揾乜嘢呢？这个的年轻人当时其实就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游完那50公尺的时候呢很辛苦。他说呢，我要找究竟正华是哪一个推我落这个的泳池里面。即是说不是这个的年轻人他愿意跳下去，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就是讲到，当一个人在那种的危急的情况，在那种的困难当中，原来有一种特别的潜能是会发挥出来。在约伯记的里面，上一次我们都看过第一章，约伯在短暂的时间里面，他受到撒旦非常巨大的攻击，可以说是所有的资产和他的儿女，包括骆驼、牛、羊、驴和房屋，更加重要的就是十个的儿女，极短时间之内全部没了。比着是你，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呢？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远离罪恶的人，竟然会受到这么大的灾难。今天早上我们就一起看看，看看约伯是怎样来到去回应这件事情。有三样的功课，希望是我和你一起的来到学习。第一就是信仰 同埋苦难之间嗰个嘅关系。第二就系苦难有一啲嘅疑问。第三，我哋要学习聆听嘅艺术。三方面，第一方面信仰与苦难。刚才主席Jennifer 同我哋所读嘅经文系一章二十节，一直到二章嘅十三节。喺二十节嘅里边，咁讲啊，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下下拜。撕裂外袍在当时的东方社会里面是一种去表达那个哀痛和是悲伤的动作。剃了头亦都是另外一种哀伤的表达，但是后期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禁止剃头的。我们看回这个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五节就有记载到。再之后就是伏在地上下拜 worship 敬拜神。撕裂外袍，剃了头之后，跟着去敬拜神。其实约伯所表达在某一个程度上边，都可能同我哋一样，当听到坏消息不单止是坏消息，是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他知道所拥有的东西一切突然间没了，除了悲哀伤痛之外，令我们最惊讶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约伯他所做的就是敬拜神。你可能怀疑是不是真实的？真是有人会是这样？就是说当差不多所有最坏的事情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有财产、儿女，再加上在第二章记载连自己的健康都完全失去的时候，仍然会敬拜神？比着你，假如你在疫症期间，你突然间失业，你的股票、你的基金一夜之间完全的被蒸发，你的家人又遇上交通意外全部丧生，而你又突然间患上急性脑膜炎，生死未卜，你说还可以在神的面前去敬拜祂？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你可不可以说，我空手来到世上，我又空手而离开，没什么所谓啫？就好像约伯那句非常经典那句的说话，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尘土。即是说人生的祸福是在神的手中，赏赐或者是收回都悉随尊便。真是有这样的人？有，就是圣经里面的约伯咯，一个真实活生生的例子。在新冠状病毒期间，美国的经济大受重创。我听闻一个真实的见证，就是有一个商人，他的生意本来是赚大钱的，但因为这个疫情，他跟一位牧师说，他说这个的病毒令他所创立的公司短时间之内失去了所有的生意，他的积蓄是完全 化为乌有。但跟住他说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说话，他说 I came into this world with nothing and I'm going to live with salvation. I came into this world with nothing and I'm going to live with salvation. 一句跟约伯很对称的说话，我赤身来到世界，但我得着救恩而离开。我赤身来到世界，但我得着救恩而离开。当然，约伯所受的苦比这个商人是大得多。其实，苦难 是一样没有人想要的东西，是没有人愿意是想去经历，没有人呢是想得到这样东西。但有没有想过，对基督徒来讲，苦难或者是困难可以成为一种的力量去推动人，可以推动人去两个方向的其中一方，可以就是说推向人更加的接近神，但亦同时可以将人是推去更加的远离神。有人在逆境当中，他会停下来去检视自己的生命状况，重新校正他追求的方向，勇敢地去面对生命过程中所遇到那个的困难打击，不向环境低头，仍然坚持信念，最终得着神的安慰和保护。但另一方面，亦都有人在逆境当中自怨自艾，埋怨社会，埋怨别人，愤世嫉俗，再无信心来到跟随神而离开信仰。在疫情之下，若果你在经济上有损失，学习一下，就是你仍然有健康啊，你为此而去感谢神咯。若果你因为疫情而失去工作，但你仍然有家人的支持，你有教会，有弟兄姊妹，有朋友与你同行，你仍然可以去感恩。约伯记第一章20-21节，其实就是这种的态度。约伯就是这种的态度，你和我一同的来到向约伯来到学习。在人生当中，我们经常都会遇到困难，正如在第五章的第七节讲到，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即是说人生当中，人生生下来就会遇到困难，就好像一些的火花向上飞扬一样，有些什么出奇呢？曾经有人问是老易斯 C.S. Lewis 问他 Why do the righteous suffer? 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呢？老易斯他怎么答呢？老易斯他说 Why not? They are the only ones who can take it. 即是 C.S. Lewis 就说为什么不可以啊？他们就是唯一可以承受的。我相信呢，更加准确的讲法就是，义人或者是信神的人，比起未认识神的人，更有那种承受的力量。为什么？因为认识神的人，有神在他的旁边，比他有恩典来到去经历。究竟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你是选择逃避，抑或你是选择去面对呢？ 好多时候，若果当我哋敢于去面对困境，并且系尝试去解决问题嘅时候，就会发觉原来呢一啲嘅困境或者系所面对嘅困难，冇想象之中咁复杂。古时候有一个嘅国王，佢命令人咧系将一块好大嘅大石系放喺一条主要嘅道路嘅中间，一块大石喺一条主要嘅道路摆喺正正中间。咁第二日嘅时候，好多人就经过呢条路啊，因为经过嘅时候行到去前面啊，发觉呢一条嘅呢个旧嘅大石挡住条路。啊，冇办法，佢哋就咧喺大石嘅两旁嚟到咧，即系侧身而过，绕过呢个大石。咁但系有一啲嘅，譬如装着一啲嘅货物嗰啲嘅农夫吓，佢哋用嗰啲嘅马车嚟要拖住呢啲货物，或者咧，如果你系即系担住一啲好多嘅货物嘅时候，你就冇法子就要绕过呢一啲嘅大石去到另外一边。但是说你要调返转头，由另外一边更远的地方来到过了这个的大石。结果就是这种的情景一直维持了很久。而这个的国王呢，原来他呢就在很远的一个丛林呢，在里面来到观察那个的情况。由早到晚，这个国王呢就见到所有的经过的人都是在埋怨，为什么即政府不派人来将这一块大石来到是搬开呢？直至黄昏，差不多太阳落山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他坐着这个马车来到这个大石面前。这个的坐着马车这个农夫呢就落车，然后就围着这一块大石行了一个圈，望着这个的大石，跟着呢他就踎低，是这样以用一些力就将这块大石呢就移开了。原来这一块不是真的大石，那是国王呢是命令人，就是说是模仿一个大石而造成的一旧的东西，根本就一啲都不重的。这个时候那个国王就从那个的丛林里面出来啦，出来之后是到农夫的面前，并且呢是将一袋的黄金是给了他。他说这一袋的黄金就是为了感谢你，是主动的来到是踏出一步，那个的激励，那个的奖励。当大家对那个的面前的困难的时候，是会选择逃避啊，抑或是面对呢？在刚才这个的故事当中，不少的路人他们是选择是放弃，他们就连一些小小的尝试他们都不肯去做，甚至他们选择花更加多的力气来到去另外行一条路，也都不愿意来到搬走这一块的大石。从一个局外人来看，我们或者会觉得，这一班人真是很傻了，咁容易就被眼前的困难就吓惊了，舍易就取难。但当我们亲身来到去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都会是当局者迷，成为其中一个的路人。在美国经历这个的南北战争这一段的历史当中，林肯总统他是解放了这个的黑奴，引领美国走向一个更加民主，一个更加博爱一条的道路上面。 在解放黑奴之后的一个宴会上面，有一些宾客他们问林肯，他说恭喜总统先生，在解放黑奴这件事情上面，历史当中留下了你的功劳，你觉得为什么之前其他的总统不做这件事呢？不做解放黑奴这件事呢？而将这个的机会留给你林肯总统先生呢？问他。林肯笑一笑就问了，笑一笑就说了，他说呢，如果之前的总统知道这件事是这么简单，可能解放黑奴这个的机会就不属于我。如果之前的总统知道解放黑奴这件事是这么简单，解放黑奴这件的事情的机会就不属于我了。林肯这句说话是讲得十分的精彩，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亲身去尝试解决问题，总不会知道原来那个的问题是没有想象之中那么复杂。第二就是苦难的疑问。当我们看完第一章进入第二章的时候，天庭那一幕，即是说神和撒旦的对话又再出现，耶和华和撒旦那个谈话又第二次在第二章那里来到出现。在第二章的第二至第三节当中，大部分是和第一章七至八节都是一样。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我想大家再一次的来去看看，究竟神是怎样评价约伯这个人呢？其实短短的两章圣经总共是有三次是重复这两句的说话。第一次就在约伯记那个作者一开始的时候他所讲，另外两次就是神直接来到称赞约伯。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罪恶。第一章第八节又重复这句的说话，而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又再一次重复这句的说话。完全正直，英文就是 blameless and upright。 完全 blameless 并不是说他完全不犯罪，不是这样的意思，那是说约伯他的行为纯正，他比任何人都努力过一种合乎道德标准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意思。而正直 upright 就是说，指一个人当他是行路向前行的时候，当他行紧的时候，他不会偏离那个位置，不会偏离那个正轨。这样解释即是说，约伯在神的面前，他那一种完全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并且不会偏离神所指示他的道路。而在这一节的经文完全正直之后，就再加上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为什么约伯可以完全的正直呢？他可以 blameless and upright，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敬畏神。弟兄姊妹，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自自然然就会远离罪恶。 是一样跟住一样的。首先你敬畏神 ,fear God, 跟住你就会远离罪恶，随之而来就是你会完全的正直。约伯记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也都否定了一般人心里面那种的思维，就是说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苦难是不会临到他身上的。事实并不是如此。又或者今日我受苦一定是因为我犯了罪以致神惩罚我，不是。约伯记里面讲到苦难和敬畏神的人并不是有直接关系，苦难和敬畏神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不是因果的关系。否则的话，一个这么完全正直的约伯是不会有一日或者有一刻的苦难会临到他的身上。在这里因为有圣经流传下来的缘故，我们看到天庭那一幕，知道约伯受苦原因就是撒旦将各种的灾害加诸于他身上。但是当时的约伯他完全不知道，他完全不明白。所以当有弟兄姊妹有患难或者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你千祈不要说叫对方你去反省一下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得罪神。当然在患难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去自己省察认罪，但是不是出自你的口，是自己要去检视自己。苦难或者灾难那个的发生，其实有信仰的人或者没有信仰的人，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是得不到那个的答案。其实往往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例如这个的新冠状病毒，又或者是引致这个几星期在美国各城市那个的暴动，这些的事情发生，通常人马上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又或者会对着天问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们知道很多的灾难是人为的，是天然的，又或者是互为影响的，但是更多的灾难这些的问题或者是更多灾难性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够给到一个的答案。但是有几样的事情其实我们要清楚，就是说神一定没有制造人间的灾难。另外就是说呢，灾难的发生包括这个的新冠状病毒必定是神所容许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明白神管理这个世界的方式，因此我们不要随意来到去推想神在这些灾难那个的当中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随便的来到去推敲推想。当我们讲完信仰与苦难，当我们讲完苦难的疑问之后，第三方面就是聆听的艺术。在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个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约伯那三个朋友在这三节经文的里面，真的你看到这三个朋友非常的难得。他们知道约伯出事之后，就大家约定在从老远的地方而一起来探望约伯。见面之后，彼此之间，圣经怎么记载啊？有七日七夜，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三个朋友的出现，他的陪伴，其实是给到约伯有莫大的安慰。若果这三个朋友的出现就停在这里，会是一个完美的句号。但弊就弊在之后他开声之后，他和约伯辩论争论激辩，以致产生之后三十几章的经文。弟兄姊妹，当你有机会去探望一些在病床当中，在医院当中是患病的病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聆听的艺术。你的出现，你的聆听，其实已经是给了对方是最大的鼓励。我在神学院有一科的是叫做教牧关顾的科目。这一科的教牧关顾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学习，就是说学习聆听那个的侍奉。Ministry of Listening。聆听的艺术就是说，当你去医院或者是上门去探访患者的时候，千祈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可以解决或者处理问题的专家，更加不要去追问被关顾那个人他一些的私隐或者他不愿意是透露的事情，也都不要用一些是虚浮的或者是没有建设性的说话想着去劝导他。不用，你只需要出现，你只需要你表达你的关心，你的同在，表达出你的同理心，就可以来到去给到对方有那个激励。又或者你用神的话语来到跟他分享，就是这样的，就已经可以将那个的关怀，那个的爱，那个的支持是带给对方。总结的时候，希望你可以从今日的经文当中领略到，困难是可以驱使我们去更加倚靠神，但是那个关键就是，其实我们平日我们同神要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在平日我们已经是培养出对神信靠的信心。约伯那个的信心不是一朝一夕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才不容易，当那些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跌倒。另外，当面对困难的时候，尝试选择来到去面对而不是去逃避。很多时候解决问题迎接困难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复杂。另一方面，有信仰的人，敬畏神的人，苦难一样会临到。虽然苦难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答案，但仍然要坚守信念，靠着主来到勇敢去面对生命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最后就是学习聆听的技巧。在探访病人的过程当中，你的出现，你的聆听，已经是病人最大的激励。我们一起祈祷。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智慧实在有限， 在人世间的苦罪缘迷这些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答案。因此很多时候，当环境变迁，当冲击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跌倒。主啊，今天当我们去重温约伯的经历的时候，求主再一次激励我们，约伯对你那一种单纯信靠的心，我们知道并不是一朝一日就可以形成，乃是在他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已经去学习、去持守、去不断的沉问、去经历、去认识你。今天当我们面对不断转变这个世界的时候，但愿我们可以在当中学习到各种的坚忍、信靠，在困难当中仍然的是到去敬畏你，远离罪恶，以致我们不会跌倒。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唱一首的诗歌《至爱的回响》，来到预备我们的心，来到去守圣餐。